攻读《列王纪上》第十一章。萨罗满除了法郎的公主外，又爱上了许多外国女子，即摩阿布女子、阿蒙女子、厄宗女子、西宗女子、赫特女子。关于这些民族，上主曾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：你们不可到他们中间去，他们也不可到你们中间来，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倾向他们的神。但是萨罗满却恋爱这些女子，他有700个各地公主为妻妾，另外还有300妃子。这些妻妾终于败坏了他的心。当萨罗满年老的时候，这些妻妾迷惑了他的心，勾引他去崇拜别的神，他的心已不像他父亲达味的心，全属于上主，他的天主。这样，他随从了西东人的女神阿士托勒特和阿蒙人的可憎之物尼尔宫。萨罗满做了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事，不像他父亲达味那样全心服从上主。那时萨罗满在耶路撒冷东面的山上，为摩阿布人的可憎之物格摩士，为阿蒙子民的可憎之物摩类克修筑了丘坛。他为所有的外国妻妾都修筑了丘坛，各给自己的神焚香献祭。上主遂向萨罗满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了两次显现给他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。当时上主对此事曾吩咐过他，不可去随从别的神，但他却没有遵守上主的命令。于是上主对萨罗满说：你既然这样行事，不遵守我的盟约和我吩咐你的诫命，我必要夺去你的王国，赐给你的一个臣仆。虽然如此，但为了你父亲达味的缘故，在你有生之日，我不做这事，我将要由你儿子手中夺去，但是仍不完全夺去。为了我仆人达味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，我仍给你的儿子留下一支派。那时上主兴起一个反抗萨罗满的人，就是厄东王的后裔，厄东人哈达德。当达味打败厄东后，军长约阿布前去埋葬阵亡的人时，杀死了厄东所有的男子。约阿布和全以色列在厄东逗留了6个月，直到将厄东所有的男子完全杀掉。哈达德却同他父亲的几个臣仆厄东人逃往埃及。那时哈达德还很年轻，他们从米德扬起身，到了帕兰，从帕兰又带了些人来到埃及，投奔埃及王法郎。法郎给了他一座房屋，供给他食用，又给了他一块土地。哈达德在法郎眼前很是得宠，因此将自己的妻子塔培乃斯王后的妹妹嫁给他为妻。塔培乃斯的妹妹给哈达德生了一个儿子，叫格努巴特。塔培乃斯在法郎宫中抚养他，因此格努巴特便住在法郎宫中，同法郎的公子们在一起。哈达德在埃及听说达味已与他的列祖同年，军长约阿布也已去世，便对法郎说：请让我走，回到我故乡去。法郎对他说：你在我这里缺少什么，竟想回到你的故乡去？他回答说：什么也不缺，只求你让我回去。天主又兴起一个反抗萨罗满的人， 就是厄勒雅达的儿子勒宗。他由自己的主人作巴王哈达德泽尔前出走，在达卫击杀阿兰人时聚集了一些人，做了土匪头目，去了大马士革，盘踞在那里，做了大马士革王。撒罗满有生之日，勒宗始终以以色列为敌，哈达德就回了国。哈达德的危害既在于他做了厄东的君王，不断骚扰以色列。厄弗拉大帝泽勒达人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，他的母亲名叫泽鲁阿，是个寡妇，原是撒罗满的臣仆，他也起来反抗君王。他反抗君王的原委是这样：当时撒罗满正在建筑米罗，修起他父亲达卫城的裂口。亚洛贝罕这个人原很有才能，撒罗满见这少年人很能做事，便派他监督若瑟族的一切劳役。有一次，亚洛贝罕走出耶路撒冷，示罗的先知阿西亚在路上遇见了他。先知身上穿着一件新外衣，在田间只有他们二人。阿西亚便拿起他所穿的新外衣，撕成了12块，然后对亚洛贝罕说：“你拿10块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：看，我必将撒罗满手中的王国撕裂，将10个支派交给你。为了我仆人达卫和我从以色列支派中选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，仍给他留下1支派，因为他背弃了我，崇拜了其中人的女神阿士托勒特、摩阿布人的神格摩士和阿蒙人的神尼尔贡。他没有像他父亲达卫那样履行我的道路，行我视为正义的事，恪守我的律例和诫命。但我不愿从他手中夺去整个王国，我要使他有生之日做首领，是为了我所选的仆人达卫的缘故，因为他遵守了我的诫命和律例。我却要从他儿子的手中夺回王国，给你10个支派，只留下1个支派给他的儿子，使我的仆人达卫在我所拣选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中，在我面前常有一盏明灯。我选取你，使你随意统治一切，做以色列的君王。如果你听从我吩咐你的一切，履行我的道路，行我视为正义的事，恪守我的律例和诫命，如同我的仆人达卫一样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为你建立一巩固的家室，像我为达卫所建立的一样。我将以色列交给你，也以贬义达卫的后裔，但不至于久远。因此，撒罗满想杀害亚洛贝罕，亚洛贝罕遂起身逃往埃及，投奔埃及王史沙克。他住在埃及直到撒罗满逝世。撒罗满其余的事迹，他的一切作为和智慧，都记载在撒罗满史录上。撒罗满在耶路撒冷作王，统治全以色列凡40年。撒罗满与他的列祖同年，葬在他父亲达卫城内，他的儿子勒哈贝罕继位为王。